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沈西成。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現在香港的經濟當然是非常大的困局，政治很亂。這個長和系的主人李嘉誠爵士的動向，當然不要說香港關注，全世界 都當是一個香港和中國經濟前景動向的指標。 最近,這叫第三炮。 第一炮,放售百佳。 第二炮,叫港燈分拆上市。 第三波,屈臣氏都會分拆上市。 不用問,就是李先生 就是名下的企業逐步撤資。當然你問當事人，他當然告訴你這是純粹的商業決定。以這麼大的商業王跨國版圖，有些組合，沈先生你玩十三張，我喜歡就放屁、吐、敷，我喜歡就放 粒粒花，我可以分拆的，我當然想最大的機會是贏夠七柱。香港是一個貿易自由港，資金出入是合法的，你不可以說我的錢不走我就賺到盡、剝削到盡，走了又不行， 又說賺了、賺到頂了，我現在趙元松這樣說法是絕對不公道。不如我們心平氣和由長和最近的動作去研究香港特區政府、梁班子以及香港社會是否一個投資環境。我對經濟 就不夠陶傑希那麼厲害，我是淺樓之見。我認為成哥你說他撤資，他其實很多年前已經開始將很多大部分的投資移向了外國，尤其英國、加拿大、意大利。只不過當時 我們的關注程度沒有現在那麼多，因為他不是將香港的東西抬出去，但他已經將他的大部換的投資在歐洲，他看到歐洲市場。如果看到報紙的財經版說他不知剩下香港的投資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現在我想更少。換言之，他這種舉動 不是現在的了，不過現在加速一點。你說他是否不看好香港呢？那就不用問了。以成哥這麼一流的投資家，國際上說他的視野這麼廣闊的人，他忽然間在他晚年的時候有這些舉動，其實就是令到人家很震驚，就反映出他對香港的信心，不用我們說了。 各位觀眾都可以聽眾下想到有一個結論，我們又不是李嘉誠肚裏的蟲，我們不可以跟他代答我對香港沒有信心，不是這麼說，他沒有這麼說。相反他是喜歡強調自己是愛國愛港，絕對不會在香港遊香港遷拆。不在香港遷拆就不等於說不在香港有香港設置。所謂不在香港遷拆， 即是說我永遠將出世紙鎖在香港匯豐銀行的保險箱，你也可以的。我有一天全家大小撇在香港，又賣樓又賣家當，如果有一天光明頂都離岸做，李沈西成在溫哥華，我又在倫敦，然後到時這隻叫Skype搭線，人好像坐在樹，其實香港一條毛都沒有留下。 只不過我以前在拿打掃出生那張出生紙以及你沈西城在香港上海街四姑接生中華民國36年那張在二樓有盤熱水幫你接生接著你去廣華醫院拿那張 還在香港,張紙還在香港,你有沒有遷冊?我和你都沒有遷冊。其實成哥,你家人。但若果共產黨想拉你和我打靶,就拉不到那隻,這樣解。他其實說過,我不會設置的,只要我有一天是長和主席,我都不會。他告訴你,如果我是主席,如果有一天很快他不是主席, 他沒有騙你李嘉誠是不會說謊這幾十年是有一個紀錄在選的陶傑你這樣做你覺得到底成哥為何會忽然之間這樣做呢原因是哪個我完全是小人之心和一個香港市民的角度和一個業餘經濟評論人這樣看 完全小人之心第一如果你在香港做貨櫃碼頭和超市和港燈現在他一撤反而清清楚楚以前一向被人叫香港首富於是人們一吵地產就說地產貴地產商無良第一個叫李嘉誠罪魁禍首<笑> 雖然他一向都說我在香港沒有,不是太多,我只有17%,那些人不相信,因為被香港首富和美國所標認的全球十大之一,這個大名被人家一種錯覺認為,如果你是香港首富,中華首富和全球十大, 香港是一個地產經濟的城市香港當然是地產最多其實就不是香港當然有錢例如李兆基和國市沒有李嘉誠那麼有錢但也超過千億那些投資品種是很單一的地產那些就是磚頭從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現在他一撤就看到原來他一走就是港燈、酒百佳、屈臣、加上貨櫃碼頭一看七七八八沒有什麼證事實上證實了他說香港的資金本來不多只有百分之十七而且既然你說走現在已經走七八成 他怎會還是地產首霸呢你說他所有的行業集中賣首富就可以你說地產一霸未必我看四叔的地和新鴻基的地比他多多過他尤其新舊儲備儲備也可以但你每次這班李卓人那班就孖叉地產霸權你就走去說他 咁呢樣嘢呢,而家睇呢,係於事實就不符。係。嗱,一個人呢,你話我同你咁呢就係笑下就算啦,但係你話一個真正佢話你喺香港幾年,好啊,係投資咁多,我諗呢,七八十年代,李嘉誠呢佢真係一個白手興家,呢錢呢真係自己雙手奔波走得翻嚟。 咁而家到呢個年紀俾你咁樣日日咁屈仲走去你個貨櫃碼頭你傾點就走去曹伯街跟住喺門口大道中門口舉啲標語諸多呢個叫人身攻擊俾我係我係你家我怕咗你啦我諗你叫我走我咪走啦走我你安樂啦你又唔使走嚟下面正正你講啱唔啱你講嗰幾樣嘢呢啲人 是immediate cause,令他意興難生 但我覺得其實整個這次做法 你覺不覺得他是否對中央班子的信心不夠呢? 有些人這樣跟我說,又不是我說,大哥說他是否對翟你的班子信心不足? 或者以他這麼聰明的人看到,未來那五年會有轉變,他先走定呢? 有些人是這樣評論,報紙 你說這個推測? 這個是很深層,剛才我說的是香港社會的一般政治環境 第二,就是梁振英在那個 貨櫃碼頭一吵搞成幾十天特區政府是完全沒有介入你現在香港佔中每天經濟損失多少億但在貨櫃碼頭已經佔中不是佔中佔中佔了葵涌的那個若干貨櫃碼頭外面的土地 一樣有經濟損失,不過不是中環MASA,不是銀行 是他單一和黃的貨櫃碼頭 那裏的經濟損失,不見得政府梁振英很在乎 中環的City Bank,Hong Kong Bank,匯豐銀行 如果佔中你就算了,每天損失雷鼎明16億,好像世界倒閉 葵聰這班人佔聰,我每天不見錢,又不見你出聲 顯然,我們當時也說 梁班子,你身為香港一個自由市場 國際貿易港的看管人 完全沒有做事 亦沒有下面行政會的人跟工會的人溝通 任由貨櫃碼頭癱瘓 佔中,如果你說如果令中環癱瘓的話,那班佔中的人都是看到有這樣的前科,你梁班子和特區政府甚至中國是可以放任不理,說原來佔領一忽是沒問題的,那班人才佔中,佔中他實管的,那你當然中環和葵聰是兩回事,那個地段的價值不同,但這個是否都構成 某種所謂的大小超,但我對你沒有信心,對你上面沒有信心,那是否很自然呢? 但陶傑,你覺不覺得這次成哥這麼大動作,才有白佳、港燈、屈臣氏 你覺不覺得中央好像沒有大反應? 不像97年的時候 一聽到有人說,不要緊,走了李嘉誠,可有另一個李嘉誠 中國的經濟已經穩定了,他認為香港已經穩定了 李嘉誠撤了資 香港都不會動搖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想上面心裏當然有另一番感受 但他現在不便出聲 因為一出聲就很敏感你找一個中聯辦官員出來說兩句難道外交部發言人給華爾街日報問一問他說什麼都死大家肯定現在好像 以前的日本片《猛俠決鬥容心鵬》三船敏郎拿把劍出聖新太郎拿把劸出隔著蘆葦草的風聲 呼呼呼吹 然後close up 一對眼三船敏郎就夾住聖新太郎聖新太郎看不到眼反反耳朵動動是那隻叫出劍之前 那場戲,以前日本片70年代的武士片 即是現在陶傑變成導演不是,我們觀眾身份 即是這樣的環境,網絡8.9.9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 陶傑,沈西成 這些就不需要中國政府出聲但你說是否對習你沒有信心呢我想就算是也不會這樣說如果是的話你上海自由貿易港香港沒有人捧場不要說李嘉誠長和未插旗以往二十多年前十幾二十年前現在國家開派對我整個上海自由貿易區 開一檔出來,整個廳,擺一張百家樂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江湖和儒家規矩道德，大家有錢沒錢都好，一人穿件長衣坐下捲起袖子，今天難得 這個杜月笙、黃金榮、黃大爺這麼開心，開個吉祥賭坊，唐北斯也沒得這麼漂亮，我們整班兄弟青幫名下周老四、趙三、黃包車大王、李京貴，怎可以不捧場呢？ 借都借幾兩銀紙、幾個元大頭去買幾鋪、賭幾手起來。香港是完全沒有的，中外合資、獨資也沒有，新鴻基沒有，劉聯雄那間固資不見影，李生也沒有，東亞銀行，東亞銀行你東亞銀行應該上去。 你自由貿易區是完全沒有，那你說沒有信心的是不是只一家呢？其實老實說怎會對香港沒有影響？如果他這樣搞法香港沒有那麼重要，其實很多矛盾大家香港人都知道，只不過大家沒有說出來，對嗎？沒有說我們說，現在說的沒有事，遲些說的不知道 廣播道被人打，現在說的沒有事，慢慢來的，這些事情開始，例如資金撤去英國，英國最近外商歐斯本經濟開始復甦，但你不要理會是否復甦和人工便宜還是貴，香港、大陸很多麻煩的事情英國起碼沒有。 例如你又投資水、電，英國有工黨、有工會，有老左、極左、長毛、無政府分子，就不會立即在特拉法加廣場示威。你英國最清楚，人們去到起國發展，我們去大陸試過投資出版。 投資三次就算受難腳，不用問，實死，勸你們真是不要，真是不要，血本無歸，真是不要貴，再加四個字，哭都無謂，真是不要貴，根本你想清楚，沒有保障，沒有保障，他聽日立刻反面，明明你是有法律，他發下去加一條規定，規定是否法律呢？現在香港也是，2017年普選 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你有基本法，你何須再僭建人大常委會決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否基本法的一部分呢？他又僭建多一塊，你合乎人大常委會決定了，可能會有到不知何時成立一個政協會議的某一個講話，又僭建一層， 其實就任他決定，你沒有信心，他搞不搞整個規定出來？ 外匯管制，外資也是藥廠最近被他掃，我認識一個幹部跟我說，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律有很圓整，不過他真的好，加多一句，不過很多事候我們沒有實施，你知道嗎？真的，法律比英美漂亮， 他沒有做，他不實行，現在無緣無故在搞 一些外國的奶粉，一會兒又說你紐西蘭什麼，為什麼？因為他自己想捧蒙牛上去，你捧還捧，但他捧的過程，他捧這家就按你，他就在裡面找莫須有，你知道嗎？你耿斷正一條，他說你整間企業都瞞，請那個保安主任 瞞了稅，報少稅，他都可以拿一條大封條封你成棟東西三天慢慢查，行不行？你去哪裏上訴？ 所以說你想到中國，他說得很好聽，很多法律很保障你， 其實一點都不保障你一損可以賭他們的公家利益你就沒命了那你說他是國情一說國情你就收皮我們的國情與外國不同如果你說外國你就聯絡外國勢力侵中國你就大件事你更大件事本來罰款就蹲了貓監這些就叫做有他講沒你最怕就是外國勢力外國勢力不要一扣下來就坐牢 新聞之後繼續講網絡8.19.3多人傑地靈光明頂